据南朝鲜同猫宝报道，由庆尚北道金川市11个市民社会团体组成的金川民主市民团体协议会等一些团体20号在金川举行烛光集会，表示反对部署萨德，并要求政府和国防部立即撤销部署萨德计划。在这之前，金川市各机关团体的150多名负责人发表声明，表示反对部署萨德。